你好啊，今日又我哋牛医生嘅录音时间啦。今日咧，我哋情商咗阿笋哥上嚟啦。笋哥喺越南咧翻翻嚟，咁今日翻嚟就今日上嚟录音。咁咧，至于牛医生咧，牛医生仲喺瑞士，咁啊唔知道做紧啲乜鸠嘢啦。 迟啲见啦， 屌紧陈凤富真个閪。 啊，原来系咁。 咪俾陈凤富真屌紧屎巴佬啦。 咁啊，陈凤富真个样都几变态喎，其实。 唔係嘅，嗱我話俾你聽，范徐麗梯，你唔好睇佢而家個樣核突啦，以前啲樣哇係老撚靚喎， 真係你見過未先？ 佢上網 post 嗰啲相出嚟啦，佢以前讀女校嗰啲相，哇真係成個周慧敏咁啊，唔係講笑啊，未做過手腳嗰啲相係。 有冇對佢打過飛機咁咧？ 而家冇。等於你對陳方安生會唔會打咗飛機黐線？ 我唔覺得陳方安真係個可以打飛機嘅 material 喎。 等于你对住帮公仔面打唔打出飞机啊仔？ 哦，咁啊系咯，咁呢个系个坏嘅例子啊。 啱啊，嗱咁咧，今日咧我哋又想讲一个topic 叫同情心。咁咧同情心咧，我嚟讲已经俾狗食咗啦。我细个嘅时候，点解你即系大家会咁问？就系因为我被人呃太多，呃太多嘅时候受骗受得太多，而家唔会同情人。咁咧点解我唔会同情人？就系因为呢个社会喺世界上边系冇乜人需要值得同情嘅。嗱， 我都覺得係。 舉個例子，你話非洲啲饑民慘，你未餓死之前可以做啲轟烈嘅嘢噶。聯合國部隊嚟，你笠鳩聯合國部隊啦。維和部隊嚟，咩笠維和部隊咯。我以前細個住木屋區，有幾樣嘢我哋會去做嘅，冇打柒你咪搶。即係嗱，你去同情人，你話被打嗰個會唔會好慘啊？另一個暴力推翻另外一個暴力嘅啫。即是你说有些处境，你去到某一个处境，你会做某一样东西的啦，啱唔啱先？即是你不可以说哇是的，去到某一个处境觉得很惨，真的需要人帮助这样。我觉得什么需要人帮助呢？现在北极啊和南极的兵融紧，那些企鹅没地方住，北极熊没地方住，你同情一下他们吧。不如 我觉得最即是虽然啊狗护士啊有多多少少大啲偏激，但是我同意一部分的，我的看法就是你自己覺得有問題的話，你應該自己著手去試下解決個問題。我想講個 case 嘅，其實點解今日唉好講唔講講同情心咧嚇？啲觀眾都覺得喂，屌你班撲街冇嘢講噶啦咁樣。咁咧其實咧今日咧我咁啱喺天水圍度食飯啦，同個朋友，咁咧就見到個僆仔喎，佢咧突然間噗隆咁啊跌咗落地啦，咁咧就屎淋尿瀨咁樣啦，咁趴喺個地下度，塊面啊對住我哋喎。跟然後咧，就好似好痛苦咁樣啊！咁佢側邊有兩個女仔嘅，咁我朋友就話：喂，點過去睇下佢啦，扶佢起身啦，不如我話水咩啫？咁隔離有兩個 friend， 嗰台有架警車，佢大聲叫有差佬嚟，側邊嗰兩條友廢嘅。咁然後咧，我 friend 就：哇，你個咁冇同情心嘅，咁啊照走啊嘛，走啦嚇，有嘢行遠啲啊咁啊。跟然後咧，過多一陣，屌！然後咧，見到嗰個十八九歲嗰個男性青年咧，起身搖搖隻手繼續行得。咁啊，後來我同我 friend， 你睇下條友白撲街薄可憐嚇、啊，希望佢側邊嗰兩條女生係扶佢啫。屌，好彩你冇過去扶佢，打鳩你都嚟唔切添啊！點解唔去同情人呢？我就覺得就係呢個世界太多呢啲咁嘅撲街，專咧去揾嗰啲咧有同情心嘅人嘅品質。 我話單嘢更加堅嘅俾你聽， 有幾堅先？ 我有一年去柬埔寨啊，咁咧去柬埔寨做嘢嘅時候咧，我話俾你聽，有一個人咧就抱住個 B B， 個 B B 皮黃骨瘦啊走埋嚟，個媽咪啊，咁咧就皮黃骨瘦走埋嚟呢度，咁咧我有一個老友咧第一時間咧就拉開我，咁咧我就即係話哇好慘喎、啊。佢就話：啊，狗護士走啊，走啊，快走啊咁樣。咁我以為，哇，會唔會有菌咧？嗰、那個 B B， 屌你老咩，係啲咩驚世沙士病毒？原來唔係，佢抱住個 B B 咧，下邊就攝住支架撐。佢一抱埋你度嘅時候咧，佢唔係俾個 B B 你睇啊，係個 B B 遮住支架撐嚟到懟住你啊。即係嗰支架撐，我話咩嚟啊？佢話通常都係手槍嚟嘅咁樣。我話真定假？你可以試下嘅狗護士。 咁其實佢遠啲對住你都係會走唔甩㗎。 遠啲對住你，你開槍嘅時候有人睇到嘛？ 哦、 近啲對住你嘅時候，你冇得避啊！你真係要焗俾錢佢，佢要搶你錢啫嘛！佢要你俾錢自動揞錢出嚟啊！佢唔係要懟冧你啊嘛！而家你身為一個遊客，俾支架撐懟住，你第一時間做咩？揞錢啊仔！屌你仲講其他嘢咩？咁你如果對住你離遠對住，同你而家拿支槍出去殺死幾個人搶錢一樣冇分別，你危險性大好多嘛！ 啊、 即是你自己的危险性大嘛，但是他走到埋来怼住你，你又零危险性，你基本上照科水。 没错的。 那呢 去到柬埔寨呢咁嘅地方都有啲咁嘅嘢啦，細路嗱。咁至於 呢啲嘢應該係國際化嘅。 國際化同埋一樣嘢，你話同情，我覺得有啲咩人值得同情呢？你話啊，係喎，非洲啲基民同情啊，有啲咩內戰值得同情？你試下香港有內戰，屌你老味，你都出去打仗啦，但係個兵變民反嘅時候，你唔出去搶啊？你為咗保護自己，為咗保護自己嘅地盤嘅時候，唔係你搶人，就人搶你噶啦。 唔係，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講真，自己其實都唔係好顧得掂。你幫人又幫得幾多個咧？ 啱啊， 即係同埋你去幫佢，其實佢自己解決唔到嘅問題，下次一樣都係挺撲街。 啱啊，嗱，有啲人就覺得啊，係喎，自殺好慘嗱。我講一樣嘢，一個陳立教授嘅觀點與角度。 陳立教授係何許人呢？ 陳立教授係一個心理考古學家，咁咧喺亞視。 心理都有考古學家。 你聽我講先。當年咧，亞視有一套夜晚黑做嘅心理節目，係我喺心理學讀心理學咁耐裏邊，我非常之欣賞呢個教授嘅個人作風啊。嗱，佢咧係一個內地嘅教授，咁咧佢以前做一個亞視嘅節目叫做你说怎么办？嗱，香港好多教授咧都叫做即系沽名钓誉啊，同埋做嘢咧系为自己个名，唔系为件事。嗱，香港有两个教授，我非常之咁唔中意。第一个顾修全，顾修全佢为咗自己从商之前讲埋一大堆勾噏二四六嘅嘢，咁之后咧就喺即系自己即系喺社会上面标噏咗个地位，就是、啊我系一个教授之前，而家佢就成为一啲商家，即系一啲大机构嘅即係心理學顧問，咁之後出咗嚟自己掛牌，又賣啲乜鳩嘢丸啊，咩壯陽丸之類，就呃鳩人。第二個咧就係李成，李成咧就成日講一樣嘢，就啊你有驚恐症啊，我有乜症，我有物症嗰啲。 乜水嚟啊李成？ 李成啊，而家成日喺 Roadshow 見到佢啊，係啊，就話咧有啲驚恐治療啊，又呢又老。我話俾你聽，你每日俾五皮嘢我做零用。咁之後有豪宅住，我都會冇驚恐症同冇心理病。佢講嘅心理病係人都有，因為我哋生存喺都市裏面。嗱， 啱啱冇錯。 陳立教授咧有一個呢、這個係一個好有觀點與角度嘅人。我哋用心理學嘅方法可以好快揾到問題發生咗喺邊度，但係我哋唔能夠解決問題。呢、這個係心理學嘅特點嚟㗎嚇。我哋用心理學嘅方法可以揾到問題症結所在喺邊度，但我哋係冇手段去解決㗎。嗱。等於一個人點解佢成日賭錢？我哋用心理學嘅方法好快揾到個問題，零解決方法，我哋冇解決嘅手段。佢成日賭錢係咁噶啦，變唔到噶。你如果要令到一個人改變係好難嘅一件事。咁咧，陳立教授亦提出一個觀點：自殺未必係解決問題嘅方法，但係都係一個解決問題嘅方法。嗱、點解我咁講呢？如果你借一大耳窿屋企，咁你呢又還唔到錢啊，咁呢斬撚咗老婆兩刀啊，個女啱啱先行出嚟嘅時候，你又一把刀懟落佢條頸嗰度，我想問你，你會唔會選擇跳樓呢？即刻，即警察嚟之前肯定會啦，警察嚟到之後你就冇機會啦。咁呢個呢係解決問題其中一個方法，但係未必係最好嘅方法，但係都係一個方法啊。即係起碼呢件事 end 咗啦，即係畫咗個句號。我哋成日唔好话啊，我哋同情人或者系做一啲嘢令到人哋好过啲，系做一啲嘢令到你自己好过啲。嗱，喺同情心里边，我想讲一样嘢就系义工。义工喺呢个世界上就等同傻仔。咁但系点解咁多人中意做义工？嗱，我碌咗商场咁耐，我曾经咧亦都想入呢、這个香港青年商会。点解咁多人中意做义工？就因为喺义工里边有一个平台俾你去表现自己，有一个平台去识一班狗系，有一个平台去到做一啲你平时冇人欣赏你做嘅嘢，咁你咪去做义工咯。咁、如果唔系咧，嗰、那个人咧就唔会做嘅。咁、除非你对嗰样嘢好热心啦、啊，嗱，边啲义工我会做？譬如义诊啦、义务诊你两棍嗰啲咁样，乖好狠。我叫義工嗱，你揾我，我狗護士樂於奉陪。你係靚女就話更加樂於奉陪。呢啲義工我好中意做，屌你老味！至於其他嗰啲，屌你老味啦！我話俾你聽，當年咧我拍電影嘅時候咧，有啲撚樣咧就拍嗰啲藝術電影，就揾啲義工。我話俾你聽，揾十個冇人嚟。個導演同我講一樣嘢。啊，狗護士，你有冇搞錯？你應該同佢講嘛，有啲興趣先可以做呢行。我話。 毛哥啊，毛哥 有興趣嗰個係你，唔係人哋。 喂，阿毛哥結婚喎，知唔知啊？ 係咩？ 係啊。 好彩冇請我啫。 係啊，唔係佢好似冇擺酒嘅啫。 哦，打佢聲。邊個係咪嗰個大學生咧？ 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嗰、那個 啊，唔讲得个名喎， 唔好讲啦，屌！不过毛哥见得成分攞嗰日稀奇，嗰人个性格真系太唔系真系有问题。 屌，你见到其实喺条街度好多星星恐龙忽忽都有分别嘅，屌！ 咁啊系，嗱咁我哋又讲翻同情心啦。咁咧，我出嚟即系做咗咁耐嘢，咁啊见呢个社会咁多，好多人个生活搞到好老到自己攞嚟啊！嗱，好似我有一个朋友，佢咧就即系傻傻地。咁咧就女仔嚟嘅，咁咧就做醫護界，咁咧就話即係精神唔好，咁點解精神唔好呢？就因為開頭就唔想翻工啦，咁咧就唔想翻工嘅時候咧，就即係佢自發性有啲哮喘就出啦嚟，咁喘喘下之後咧，就直頭話個精神都有問題，你唔想翻工嘅，梗係精神有問題，我都唔想翻工噶，我想有糧出啫嘛。咁佢細佬又唔係好做嘢嘅，啲人就好同情佢話啊係喎，佢細佬屌你老尾大專畢業，又成日揾唔到份工之如此類，喂！個社會養你唔到啫，監獄養到你啊嘛！嗱，你而家孭住廿幾磅炸藥喺中銀樓下嗰度掹撚著佢，咁你睇下走唔走得甩咯？如果走得甩，咁你炸撚開個中銀，有金攞出嚟啦，咁你咪唔使受苦咯，受唔到苦啦！嗱，監房養你下半世，你成世有衫著有飯食有電視機睇，得閒有錄影帶睇，你睇下咪打飛機咁樣，一樣係咁過啫，係嘛？ 不過我覺得呢個世界有啲人好奇怪，佢哋咧就成日覺得個世界欠撚養佢嘅。點解呢？我咧近排話説阿筍哥咧，係近排又去養中轉屋度住，都算折墮啦。 好折墮啊！你屌你老味，你身為一個陰鬼不無非神路，點解搞成咁啊仔？ 唉，冇啊！你咁見到近排嗰啲大律師都住公屋嘅啫咩？ 唔係話 你唔知道啊？ 邊個大律師啊？ 嗰個 李百幾？ 唔係係啊，咪 坐 監官嚟嘅， 坐監咧。 屌遲啲到喎！ 個冚家產呃人錢。 即係我想講咩咧？其實就我覺得嗰日咧就搭 lift 就遇到阿叔。阿叔咧就一路行咋，你都知啦，呢度系國際難民營嚟嘅。跟住然後咧，咁啊我見到，咦佢突然間喺條街度大叫一聲，咁啊咧望下啦，妖屌完同我坐咪同一座，一齊入 lift。跟住然後咧佢就，我住呢度啊七年噶啦，已經，你知道抽我啦，抽嚟抽去，唔係俾我呢度，嗰度即係全部都唔撚住得嗰啲嘢嘅。即係佢話搞到咪喺度住七年咯，中轉啊變公屋噶啦，啦啦啦咁樣。跟住我心谂，哇！屌你啊，你冇俾钱啫喎，即系人哋好多人 都冇付出个努力， 大部分人都花咗佢前半生好多嘅钱，或者佢起码大部即系我谂一般普罗大众啦，要买楼嘅话，你至少都拎你十年八年嘅积蓄出嚟买啦，冇可能话即系好极少数人话即刻 cash flow 嘅啫，系咪？咁你走去即係好多人都即係付出咗我前半生嘅努力先可以買層樓啊！屌你阿芝阿作，喂！屌你而家講緊交緊幾百蚊租金啫喎，係咯，即係有時啲人就係唔肯付出，但係又想有收穫。你咧即係你想同情佢都同情唔到，真係 呢個世界好多呢咁嘅閪人，最好中台好台大戲。你一嚟到嘅時候又話自己點慘點慘，我話俾你聽，香港地咧就真係冇慘人。你想改變自己嘅生活，我介紹一樣嘢俾你。嗱，近排我有個老友就運啲導彈零件，真又唔係講笑，就去伊朗。咁如果你有興趣，你咪聯絡我咯，我嚟介紹你去。你話唔係啊？屌你又會坐監咩？又呢條路，乜嘢都要付出努力噶啦，哥。你努力運到軍火，你咪發達咯。唔努力，你唔去運軍火，你咪鳩芝麻落條街度瞓咯。你唔係嘅，又要人同情你，又要好享受嘅。呢個世界冇呢啲乜嘢。你要努力嗱，譬如香港地，你話唔係啊？我要努力唔到啊！我介紹兩個渠道俾大家。嗱，我諗大家就算落中門都好。二三千元中援我想都俾到你㗎係嘛，你試下一中援出糧買張機票過關返大陸，喺黃江飛柬埔寨1200元啫，單程好似唔知79㗎，來回1200，咁你就飛去柬埔寨囉。嗱，去到柬埔寨搭幾蚊車，咁呢就去到嗰個金三角嗰度，嗰頭呢買機關槍就好撚平嘅，咁你唔買支機關槍，你咪見到有啲軍營啊，諸如此類啊，或者平民，你咪入去搶咯，搶到你咪做山寨王咯，搶唔到你咪食幾粒子彈咯。 喂，今回事點解你又唔做下咧？ 我唔需要啊嘛，我而家住緊豪宅，屌我使乜改變自己生活啊？即係有啲人成日話我自己生活好懶啊，我冇路行噶，呢條都係一條路，點解你唔去行？你就係因為驚死嗱。通常咧失敗嘅人咧有樣睇嘅，講就空 讲下空狠做下把烂， 嗱讲下空狠做下碌烂呢个一样啊！第一咧就系打牌松张，冇事嚣张，有事慌张，呢啲就系即系失败嘅人，即系讲嘅时候天花龙凤乜都得，到你做嘅时候呢样又话唔得，嗰样又话惊，嗰样又话成，你要惊咁多样，你成功就一定唔得噶啦。 唔系，我觉得做人又唔使咁极端嘅，讲真的。 你咪喺樓下七十一度做咯，廿零蚊個鐘，你開十個鐘都有八六千蚊個一日啦，係咪啊？ 啱啊！ 咁你一個月係咪圍到五六千蚊啊？ 啱啊！咁如果你再想食大茶飯嘅，我介紹一樣嘢俾大家。嗱、 啊， 薛班拿遊擊隊個大佬咧就成日 send 啲郵件俾我，佢哋好需要一啲勇士咧，真係有錢俾你，唔係講笑啊！佢需要一勇士喺個身度孭住啲正方形嘅物體，佢行埋一啲目標，佢拉著嘅就得噶啦。如果你唔拉都唔緊要，佢幫你拉遙控嘅。咁佢有钱俾你啊嘛，屌你老母！即系你呢样又话唔做，嗰样又话唔做，呢样话惊痕，嗰样话怕痛，你把捻啊！你一定失败，我话俾你听。我老友啊，话运军火个閪佬咧，阿发明家哥哥啊，阿发明家哥哥个捻样啊，屌你老味！以前喺大陆啊，做嗰啲军备摩打，人哋又唔系咁运出口。 哇！好担心，我哋呢集应该系出唔到街。 点解咧？ 喂，我哋有讲过运军火呢个 有冇人信？ 唔使咁冇人信呀，即係好似你知唔知前一排有單嘢 我咩喺網上咩嘛， 大家一齊強姦啲女仔， 你聽我講 吓， 唔使講呢啲呀，我講一個合法運軍火部門俾大家聽。我做呢、這個即係嗰陣時做貿易生意呀，有一間合法嘅部門運軍火，叫做咩呢？中國航天科技出口部。咁呢佢運嗰啲係咩嚟嘅呢？佢每一個貨卡呢都會印住中國航天科技出口部，你呢就打上網睇下個 logo 係點呢，就好似以前呢我哋睇嗰個超市中要菜個標誌咁，有架飛機圍住，我話俾你聽，逢係嗰啲貨卡過關喺中國大陸冇人咁守嘅。第一，第二，佢去到嗰個絲路，譬如佢去一啲大家 point to point 嘅貿易國家，例如邊度呢？越南、北韓、以前嘅蘇聯、而家我知去白俄羅斯都唔會數，即係唔會揭你嘅。過嚟香港例外嚇，澳門嗰、那個貨卡，我話俾你聽，你裏面擺條死屍或者擺條鹹魚，到你去收貨都係一條鹹魚同埋一條死屍，係冇人敢開你嘅。中國航天科技出口部，即係佢全部個思路係冇人敢開嘅，因為我嗰陣時喺越南做生意，嗰、那個人講我哋啊。当越南运军火啊，超过半个世纪啊，边个够胆开我啲货柜啊？咁啊系嘅，你开咗来衰嘅， 咁啊 你开咗赚来衰，大佬，即系你唔好话开咗，哎呀，屌你老味，吸翻佢，大佬，而家唔系到你吸唔吸嘅思路开咗， 咩叫思路啊？ 嗱，放喺货柜嘅思路嘅， 烧 啊！即是有个思路的，个思路一开了哪个收货，屌你老味，你都不够去收货啦，是吧？ 即是怕入面做个手脚。 是啊，人家要那批部件可能是飞弹火箭用的，屌你老味不安全嘛，怕着突然间你那批嘢换啲假的了，飞飞一跌下来，那怎么 搞？不过我们都要讲回句，就是这些东西、啊、即是各位观众呢就最好不要研究。 还有不要去做，还有一样东西，你们是没有途径去做。 是啊 是啊，即是有途径去做你都做不到。 我又想在这个大气空间电波里面讲声，我们也是没有途径去做的。大家不要想着 send email 给我 们。还有一样东西跟大家讲，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命运的，大陆呢有直航机呢就去缅甸。缅甸呢是没有什么地方有直航机去的，大陆有。第二呢就是澳门有直航机去北韩的、嗯、那你就去北韩闯一番新世界咯。你去柬埔寨，柬埔寨都先進啲，好多港商嘅而家，巴格達啦、 啊， 巴格達州地軍火，你中意打 war game 嘅，你咪拖幾支假狗去啦，可以度搏到支真狗噶啦、 啊。 如果唔得，我話俾你聽，大家咧上機之前咧喺啤行李嗰度帶兩支白電油，海關踢鬥嘅時候你有火機用嘅。坦克車最驚係咩武器呢？就係、是、白電油。你走上去坦克車蓋嗰度，架坦克車睇你唔到嘅話，你走上去坦克車蓋揭開倒落去點火，咁應該有幾個士兵湧出嚟噶啦。咁你咪喺其中嘅坦克車改變你一生啦。呢啲亦都係你翻身嘅一個好本源啊！ 你都係要小心啲呢個港管局啊！